记忆，谁的眼眸，黑暗的热死燃烧着我，身体在僵硬但愈老，两颗心从此一样伤感。你我消失在，我伫立在，我面对危机四目袭来，哭泣伤害不朽不息，天道遍布余光危机，抗拒屏住我的呼吸，心跳紧催说声无期，先让我暴躁，先让我苦恼，趁机动撕票，谁为谁祈祷。山开陌生